野歌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旁耳边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，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，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， 原创广播剧新编3言2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10点半，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。 好听的好玩的，一段接一段。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 为官不识相，总也升不上，老爹见高人，道理费思量。各位看官，今天咱们要说一说一位大老爷当年的往事。说起这位老爷当年做官很小，一直不愿意走通门路，自觉得桃李不言下自成蹊，可是盼来盼去呀，他也盼不到一个赏识自己的人。这位姓王的大人可有点着急了，于是一狠心写信给了老父亲。原来他父亲曾经是皇帝的老师，那是太傅啊，怎么能够没有门路呢？这一封信下来，老爹是千里迢迢给他送来一个人。只看得这父亲的书信上写道：我儿目前困境，全因不懂为官之道所致，随信托来一人，为官秘诀全在此人之身上，望我儿拜他为师，尊之敬之，若能习得此秘诀，终生是受用不尽。 哎呀，还是我父亲疼爱我呀。但我看看要拜的人尊荣几何。 参见大人。 这就是我父亲举荐的您啊。 不才正是在下。 哎呀，要说我父亲这个眼光独具慧眼，哎呀，我是真没那个，我没想到您有这么大的才华呀，是吧？ 大人您错爱，实不敢当。 小人您怎么称呼？ 侯三儿。我原来在戏班子，是个跑龙套的戏子啊。大人您要肯赏口饭吃，我给您牵马坠镫。您这么夸我可是折煞小人了。 哦，您是一位戏子？ 戏曲工作者 啊，唱戏的。 哎 啊，那我父亲呢倒是从我小时候啊，我爸爸就喜爱这个戏曲。他欣赏的一定错不了啊。我也爱听戏 哦 啊，这受我父亲这家学渊源的影响吧。 您能不能够清唱一曲，让我是一饱耳福啊？哦， 大人您要听？ 对啊，您唱一个。 我就唱一个试试。 你唱一个吧。 好嘞。您听好了啊， 来洗耳恭听。 好。 尖尖拥护楼之县上 您拦着我干什么？ 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 怎么了？ 唱的什么呀？ 坚决拥护楼知县声明啊！ 这也太难听了，我爸爸就欣赏你啊！ 这我唱的挺好的。 我这好不容易喝一口茶，噗，全喷出来了，没看见啊？ 好嘞，您不爱听是吧？ 这废话，谁爱听啊？ 好嘞，我也不在这待着了。我给您磕个头，既然不中少爷的意，那我就回去服侍老爷吧。 那，不对，这个，且慢，且慢啊，侯三爷，这个既是家父，千里迢迢送来的人，必然有过人之处。只不过我呢，心思愚钝，不惧慧眼，一时半刻呀。并未参透其中关节，哪能让你轻易的就走啊？我眼前也没个贴心之人，这样你就留不下来吧。啊， 让我留下来。 留下来吧。 既然如此，好吧， 那 我就留在此处。 可咱们话说清楚了啊，这个留下可是留下， 是 我父亲让您给我当个老师，可是呢啊，我毕竟这个也是做官为患呐 啊 突然府内来一位外府的教师啊，恐怕家人也不服。您这样，先从随从做起好不好？将来有机会，我一定以老师之礼对待侯三爷，好不好？ 好嘞。 嗯， 以后啊，我让你知道我的本事。 老人为官一事，不可能就这么给他推荐一个废物点心过来。可是到目前为止，这王大人还是看不出他老爹的心思，只好就这么耗着。没过几天，王大人老是琢磨，戏子讲究个唱念做打，这唱排在第一，这侯三唱的不好，可能得到父亲推荐，必定是做工好吧。因此呢，父亲所说的为官秘诀一定是嗓子不必动听，长袖善舞就行。只是父亲一向道貌岸然，这样的话说不出口，才给自己打了一个哑谜。哎，既然父亲都这么说，看来要想提官非得这样行事不可了。可巧邻居吏部孙大人他是个戏迷，这几天做寿，干脆勉为其难去给孙大人的老爷子祝寿去，借机会啊试试丑角的本事。这么一想呢，王大人破天荒开始走动起来。好在孙府离得不远，一会儿就到了。还没到府门口，老远就听得人喊马嘶之声，鼓乐震天。转过巷子，只见呢官轿一个挨着一个排出去老远，孙家门口立着许多的官员，王大人便也过去扎堆立着啊，听他们聊了两句，才知道这些人都盼望自己的寿礼能给老爷子留点印象，赏见一面。看到这个场面，王大人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本想自己能来祝寿，就算给的面子不小了，根本也没考虑寿礼的事情啊。他赶紧翻遍了全身，又找轿夫借了点，才凑了20两银子贺礼，让侯三送过去。心想得自己这20两银子一定会给老爷子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少得扎眼呐。正在这儿局促不安呢，只听门口鼓乐齐鸣，孙管事出来高声的喊道： 有请刑部主事王老爷。 哦，请我？20两银子的贺礼，还有请刑部主事王老爷，这是奚落我的面皮呀！尊老头特地叫我进去，想必是有意 羞辱一番呐、啊。没办法，硬着头皮往里走吧。 哎呀，多谢王老爷，您圆了老朽这多年的心愿呐、 啊。嗯嗯，哦哦，哈哈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 来，随我到内堂一叙，可好啊？ 哎呀，哎呦，孙大人赏光，求之不得呀，求之不得。您请先。 嗯，不是，王大人，随我一瞧啊。 这 看怎么样？ 这小丑翻跟头。 哎。但是你注意他脚下了没有啊？ 哎呦，这可奇了！ 您看出各种名堂来了吗？ 看明白了，看明白了。 你看他脚下是？ 这我知道。 八仙桌吗？ 不是。 那这是？ 这是那个，我是这个农民出身啊。 哦， 我认识。竹子这养蚕那个竹匾上边，哎，火炎这圈眼儿这翻呐啊，这我知道。 嗯， 这东西啊，它底下是这个，它底下是坡底儿啊， 嗯， 底下是坡底儿，这玩意儿，啊，这一踩一只脚，这一上去，这就翻过来了呀， 就是啊， 还这两只脚要踩那东西，顶多二两，那都一踩吧唧就瘪了呀，这好，这位翻跟头在这上边， 你看看怎么样呢？ 这可真没想到，这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这个， 哎，你看那翻跟头的小丑可下来找你来了， 找我来了。哎，我跟他打个招呼。 嗯， 哎，这，小丑不才，请侯三师傅多多指教。 你瞧，跟你说话呢还？ 不是， 您说您 不是跟我说话的 啊？ 跟我们那位，我的随从。侯三跟他说话呢。 你这戏演的是考中状元以后头戴官帽跨马游街的，对吧？怎么只戴了个头巾呢？ 这不瞒师傅说， 嗯， 我要戴上官帽啊，那个翻跟头，竹匾就要翻了。不光竹匾要翻了，我戴这官帽帽子也得掉了。我苦练了好多年，就是练不成。我也是很苦恼啊。 哦，那好，我们家老爷让我来给孙老太爷拜寿，承蒙老太爷错爱，今天这个丑不献不成了，我也上去翻一翻，好吧？ 啊，您也要上来翻翻跟头？ 对， 我们看看这个。 但我要戴上这簪花的官帽啊，我也到那竹匾上翻一通跟头吧。 哎呦，这我这么多年都没看过，这我们欢迎欢迎欢迎，为我们这个侯师傅为我们一显身手。 哎呀，台下孙老大人看得不住的咂嘴，说金斗王果然是名不虚传，我早就听说他有这等绝活，一直请不到他，多亏这王老爷让我了却了多年的心愿。王大人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番热情不是我那20两银子换来的，而是因为侯三儿这小子竟然是一戏剧的名丑，他是把自己当受理了。这小子是演丑角的，怪不得唱得那么难听。正想着，先前那翻跟头的小丑在旁边还给人解说呢。 其实啊，这个能戴着帽子翻跟头啊，我们行里也不光我师傅一个。但是啊，他不一样，别人翻跟头的时候，那帽子上面都系着带儿呢，那还不容易吗？那不算什么能耐。好，不帽子不掉，那不算什么。我师傅翻跟头的时候，帽子上面不系绳，帽子也不掉，那绝对是独此一家，别无二份了。再说了，这为孙老爷上寿，那必须得是头戴着这个啊。簪花官帽，这才有过寿的喜庆气氛，真是没有第二个人会了。 哎呀， 不信您上去试试去，您上去试，您看我师傅翻完了，您上去试试，他那帽子没绳，翻半天愣不掉，您看是不是能耐？ 我不是，我这么大把岁数了， 您上去试试。 我问问吧，那这，你是那么折腾，这帽子怎么能？不掉呢？ 这是小人我一辈子的饭碗，这个 还请老爷您就恕罪了啊。 哦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这一把骨头也偷不去你的意。好啊，那我就不问了。 啊，这个孙大人，今天我冒昧的带着我府的这位侯三儿侯不是侯老师登门为您拜寿，希望您是福寿绵长啊。这个天色也不早了，我带着我们这位侯老师就先告辞回府了。 好， 来来来， 那回见啊。 再见再见。再次祝您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。 好，谢谢谢谢。回见吧 侯老师。请您上轿，我今天必须亲自抬您回府。前几日我只是听您嗓音啊，这招扎难听，没想到您身上这一身功夫那绝不是朝夕之功啊。 王大人呐，您这边咱们说两句话。令尊对小人有救命之恩，他老人家叫小人我来教您，我不敢不来啊。其实这秘诀说穿了啊，也没有什么，就是立定脚跟做人，咬紧牙关做事啊。 我父亲这就多虑了，这两句话他自幼就教导我，何必还派个翻跟头的人过来再重复一遍呢？再说了，这立定脚跟做人，咬紧牙关做事，跟翻跟头有什么关系？ 我的爷，您这么聪明还不明白？ 有什么呀？ 只要立定脚跟做人，心里不去想什么竹匾，那就不会掉下来。 好，这叫立定脚跟做人。 哎， 那怎么就咬紧牙关做事呢？ 关键就是咬紧牙关做事。您不就看我这帽子不掉吗？我这一咬紧牙关呐，鬓角两边的骨头不就凸起来了吗？他把帽子卡住了，他谁也不往下掉了。 哎，这么回事儿啊。 从此王大人虽然屡经坎坷，甚至一度被贬到贵州当一个小小的驿丞，但他始终坚持立定脚跟做人，咬紧牙关做事。后来当朝的老太师被砍了头，投靠他的那些人自然也没什么好果子吃，倒是王大人在贵州当驿丞时得以专心做学问，成为了一代的大宗师，得到了皇上重新启用，出山后又立下赫赫的战功，成了一代名臣。他就是咱们临安府知府的王大人。正所谓做官有门道，遵守不跌倒，触类能旁通，大人拜丑角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孝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郭靖黄蓉自蒙古归来，乘舟回到桃花岛清静之地，每日练习武艺，功力大增。一日，黄蓉抱怨日子太闷，郭靖不忍爱妻落寞，二人辗转搬家，定居在了1000年后的京城建国门旁边的广播剧场。从此乐不思蜀，过上了白天练武晚上听剧的幸福生活。 笑口常开，娱乐消遣，拯救寂寞，活在当下。 广播剧场得连续收听。 健哥哥，快点的，广播剧场快开始啦 ！FM 87.6，晚上10点半，广播剧场不见不散。